的天使，给我快乐的天使，甚至我学会了飞翔。世界变得怎么样，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像是依赖着月亮，像海豚依赖海洋，你是天使，你是天使，你是世界变得怎么样。